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把心看透，

是我心愿。别再让我心伤的明知可无端，为什么让此刻有多少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别再让我心伤。